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54集抗战题材电视连续剧《冰封》将于2月1号在北京影视频道播出。这部剧通过新思路来还原历史，将抗战与探案相结合，讲述了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公共租界探长华明汉依靠自己强悍的推理能力，带领抗日小分队华兴社粉碎日军阴谋的故事。改编自作家猫腻的同名小说，由王卷任编剧、孙浩执导的电视剧《庆余年》近日开机。作为一个讲述神秘绅士少年经历种种锤炼，走出传奇人生的故事，《庆余年》看点十足。陈道明将在剧中出演颇具突破性的帝王形象大阴谋家庆帝。老舍五幕讽刺性喜剧《希望长安》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暗讽了当时官僚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批判了盲目崇拜的扭曲与荒诞，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却依旧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在小剧场开启第三轮演出。西班牙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蹈团带来的舞剧《卡门》将于2月12号到13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个版本的《卡门》从舞蹈语汇、原唱伴奏、人物塑造、戏剧冲突、故事情节上，把剧中《卡门》复杂难测的人物性格和矛盾强烈的内心冲突表现得天衣无缝。口碑不错的话剧《蒋公的面子》将于3月14号到18号在北京喜剧院上演。特殊的题材与对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画，让这部剧创造了校园戏剧演出奇迹。市教委主任刘宇辉透露，本市将通过扩大幼儿园数量和提升幼师水平来弥补硬件的不足。来听报道。 2011年以来，本市市级财政共投入约115.2亿元，增加了800多所幼儿园、17.7万个学前教育学位和4万多名专任教师。即便如此，学前教育仍是各级各类教育中的短板。刘宇辉坦言， 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包括北京外来人口的压力，再加上这几年来企事业单位剥离社会功能，停办幼儿园，也有着一些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不到位等等问题，我们现在学前教育应该还是比较紧张的。2017年到2020年。我们按照常住人口来看，我们学前学位缺将近20万个。 按照幼儿园人员配比有关政策要求，全市至少需增加约14000名幼师。为此，本市今年将启动学前教育第三期行动计划。 我们要继续稳定和扩大教育部门所办的幼儿园的数量，然后我们也鼓励企事业单位包括军队来多举办幼儿园。另外，我们特别重视民间资本进入学前教育，只要是普惠型的幼儿园，一律按一个标准进行补助，不分公办和民办。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17点钟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目前呢，北京市风力已经逐渐减小，预计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7度，早晚气温呢仍然是较低的，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最低气温是-7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那么明天呢，白天受偏北风的控制，下午转受弱气压场的影响，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即将开始的是我们的演艺群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那接下来的时间先进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北方昆曲剧院特约播出，昆曲《赵氏孤儿》将于2月12号、13号在保利剧院隆重上演。这是北方昆曲剧院首次以昆曲的形式演绎这部名扬中外的经典名作。昆曲《赵氏孤儿》由国家一级演员袁国良领衔主演，邀您共同感受昆曲的腔调和韵味，唤醒老故事里的道和义，名存史册，留与后人讲。订票热线4006-228-228，永乐票务官网、保利剧院官网均可网上购票，快点行动吧。 好的，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晚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是有奖品的啊。本节目奖品是由2018春节联欢晚饭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啊，您千万别拿着这个票去看春节联欢晚会啊，是春节联欢晚饭，一场京味十足的爱心贺岁喜剧，2月9号到3月4号北京西区剧场爆笑上演春节联欢晚饭，让您的春节欢乐不一样。还有呢，还有一份奖品啊，本节目奖品由北京雷锋打击乐团提供的从好莱坞之声到拉丁节拍打击乐大屏幕视听音乐会门票4张，2月4号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雷锋打击乐团用打击乐器的独特魅力带您跨越美洲大陆。那怎么才能拿到我们的票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是艺术的艺，会是开会的会，然后后面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您是想要哪一场的票啊？您是要春节联欢晚饭还是要雷锋打击乐团，您就先写上这个，然后呢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精彩内容。2月8号至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将再度亮相小剧场舞台，在新年前夕，为首都观众们呈现这部具有时代特色的老舍喜剧佳作。这部剧集结了优秀的创作团队和主演阵容，可谓是不折不扣的良心之作。今晚演艺群会一起聊聊《希望长安》台前幕后的故事。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希望长安，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三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导演袁景红，欢迎您袁导。 袁导欢迎您。 大家好，谢谢主持人。 欢迎袁导啊。 对，这个做客我们的嘉宾啊。 看来一丹跟这袁导很熟啊，那一会儿好好跟袁导聊一聊。 没错。 那接下来的时间还要欢迎一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希望长安当中饰演达玉琴的王千羽，欢迎千羽。 大家好，我是千羽。 欢迎。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希望长安当中饰演林大嫂和杜润仙的徐子轩，欢迎您，子轩。 大家好。 这个子轩可以靠近一点啊， 离话筒近一点， 对，让大家听到您的声音啊。这个子轩其实是让我最意外的，因为我看到他以后，我没有把他跟大嫂对起来啊。 太美女了，就是太仙的感觉哈。 是， 对，其实今天两位这个女演员，我觉得都是特别美的。大家今天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到他们的美貌哈。 您可以通过北京 衬， 哎呀，你是陪衬， 显得他们更美。 这个多余啊，没有。 对对， 开玩笑。然后那个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北京时间的 APP 来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啊。那其实先请袁导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部《希望长安》到底是一部什么样子的话剧啊？先给我们讲讲这是个什么故事。 那个 是长了说还是短了说？ 这咱就长着说吧，就是让大家听明白为止，好吧？ 那我没有时间概念啊，要是超过半小时，你拉着我。其实呢，那个这个故事挺久远的一个故事，但是呢，这是一个真事儿 哦， 是1955年7月，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呢，在那个全国人大代表会上好像是 啊。 提过说是他们破获了一个政治骗子的一个案子，然后呢，当时就提到说那个苏联有这个俄国有果戈里，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讽刺喜剧的这个大师，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人来写一个这样的像钦差大臣一样这样的一个很反讽的话剧呢？所以老舍先生呢就主动请缨，说我来写吧。 哦， 然后呢，他就去采风。他这个剧本写成于1956年。 哦， 对。然后最早的第一版应该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当时还是金山老师。 哦， 对，演的这个当然那个我就不清楚，那个演唱我没看过那个。但是这个故事呢是讲了一个从1951年到1955年被抓获4年间，一个叫李万明的这么一个陕西的骗子，冒充自己是这个战斗英雄，国家干部，然后走了全国应该是14个城市，十几个单位里，骗了一圈儿。最后呢是在那个陕西，在西安被抓获了，被破获了，这一个真实案子。然后呢，老舍先生呢就把它写成了一个五幕的一个喜剧，讽刺喜剧。我读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特别觉得这个戏的核，就是说老舍在最后的一句台词里面，就是那个公安处长破获的案子，公安处长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被骗的人，不是说你们是用了旧社会的思想来衡量了，用新社会的思想来衡量了旧社会的骗子，而是你们用了过去的老思想来衡量了今天新事物。对，我觉得呢，这句话放到任何一个时代，放到每一个时代，我们需要改革拓进的时候，需要发展的时候，都要对我们个人每一个事业都有一个警醒。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样一部话剧，而且是当年老舍先生好像他是有亲自去到那个监狱里见到过了这个 地方，亲自去到，但他没有跟那个李万明说我是来写你的。 哦，他也是潜进去的。 对，他也去跟他聊。 哦， 然后后来呢，在排这个戏的时候呢，我还真的去跟一个见过这个李万明的一个同志聊过天儿。这位同志呢也是很热爱话剧，正好我们就聊起来，他说你要拍什么，我要拍相声。哎，我见过这人啊。 哇，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他这位老哥呢，他是在80几年的时候在西安上大学，就是西北大学的，然后学生会的也算是一个干部，然后呢他们组织了一次，他跟我说是组织了一次普法宣传，然后就把陕西出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干 骗子， 就给找来了，让他给当时 作为反面典型吧， 反面典型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普法教育。但是他说这个人其貌不扬，个子特别矮，就是你给你放到大马路上，你绝对不会相信他，会像他说的那样。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竟然让所有人那么多人相信了他就是一个他自己说的那样的一个人。 其实大家我相信啊，如果你要去看这部话剧之前，你其实可以去简单的 了解一下 李万明这个人啊，他也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用全凭一张嘴， 他太牛了。我觉得他有点像那个谍战剧里的那种烧脑的那种人啊，就这个剧其实一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他的逻辑性还是蛮强的，是吧？ 对， 全凭一张嘴就骗了那么多人， 对， 而且骗了一个媳妇儿。 对，所以我们请这个我们的两位美女演员千羽跟子萱说一说，你们当时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你们对这个剧本是你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是什么时候？是之前有看过老版本吗？大嫂， 子萱， 没有没有，子萱啊。 我当时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是因为也是在。 在去年我们国家大剧院说要排一个小剧场的话剧，然后我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一个剧本，也是第一次看老舍的《戏王长安》。 就是你当时是也是在要排这个剧的时候第一次看到是吧？ 对，第一次看到，去年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 然后你对于这个剧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当时看完了以后的第一感觉啊？ 其实我当时看到之后，我有去查资料，然后我说哇，这个戏原来当时葛优老师演过啊，我就觉得啊，好惊讶。然后我说这个戏那应该还是有他特别的内容在里面。然后去看这个戏，我觉得就是他从一开始到结束中间，整个对于这一个厉婉成这个角色人物的一个塑造，还是其实挺鲜活的。包括其实他也很像现实当中，包括现在社会的一些人，因为我真的生活中有碰到很聪明的人，他就是全凭一张嘴就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 啊，你见过这样的人？ 我见过。 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骗子的故事啊，我们可以去当然一会儿也可以聊一些骗子的故事啊。然后那个我们让天宇说一说，你当时看这个剧本是什么时候接触的啊？ 这个应该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一张照片，然后我看过这个葛优老师一张这个川剧人在舞台上的一张照片，然后我说，哎，这个葛优老师还演过话剧呢，然后后来我就大概知道，但我不知道是《希望长安》。然后我们排的时候，袁导说啊，葛优老师演过，然后在十年前还创下了很多记录。然后我去查，我说，哎，这不就是我上大学看到那张照片吗？ 啊， 没有想到我就会演这个角色的夫人。那个年代， 你就是演那个崇拜英雄英雄，然后被骗的那个嫁给这个李万明的那个 傻白甜式的一个女性。 哦， 达玉琴。 好，哎，那这样，刚才其实两位都提到了说这个当年葛优曾经演过这部话剧，袁导，你跟我们说说，当时这个他据说还创了很多记录，是吧？ 对对对，那个葛优老师演的那个《希望长安》呢，是当时是娄乃明导演的 啊，娄导导的， 娄导导的。然后呢，那年那个票价很高，然后呢，我也没蹭到票，然后呢，但是据说后来呢，创造了一个中国的话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然这个也应该更官方一点去核实一下，应该没有记错的话呢，它应该是迄今为止中国话剧的票房记录， 哇， 应该是在3500万。 哇，3500万，太高了。 他是全国巡演嘛。 哦， 这葛优老师演的就是这个角色。 对对对， 骗子的角色。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哇， 哎，那这部剧当中就是演这个李万明的人是谁？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在这部剧当中， 说我们 啊，对对对，咱们这个 对新版是这样，新版的这个因为演太好了，他们被叫去那个普法教育去了。开个玩笑啊，那个第一版第一轮呢，我是找了两位演员来演，一位呢就是我们剧院自己的演员队的演员王浩伟，另外一位呢就是嘻哈包袱铺的这个高小潘。 高小潘来演， 你让高小潘演这个角色。 对对对，第一轮我是排了两组 A B 组，然后呢让他们俩一块儿来演，然后那个小潘也是抽了很，他挪了所有的时间来，特别用心的来排 准备哈， 像。真像个骗 子。 对，你说对了，就是我就知道你想问什么，我就把你下面话直接说了，就是因为他特别像，特别真诚的看着你，然后就把你骗了。 对， 但我觉得会有喜感。小潘是那种就是正常说话特别有喜感的一个演员。 对对， 本身这个就是一部这个讽刺喜剧啊，所以他会把有一些里边的很多的东西夸大。 对，而且小潘是一个台上见的演员，就因为我跟他和浩伟我们都有对手戏嘛，都是演我的丈夫。然后所以呢，那个小潘排练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状态，因为相声演员一般他的那个即兴能力非常强，但跟我们话剧不一样，话剧可能有的时候需要排好，把这个点确定，然后我们在台上怎么样，也是在这个范围里。但是小潘老师是一个特别现场即兴感的演员，可能观众这个反应强烈了，他就一下子突然来一 人来疯， 对， 那种的。 然后有的时候你就会特突然给你一个翻儿，然后但是呢，话剧讲究不能掉地上，你得给他接上，接上完了两个人还得在一个风格里，所以一般我跟他演的时候就我也是一个女相声演员，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跟小潘老师学到的最就是艺多不压身，新的一种表演风格和方式。 他其实可能就在底下你们彩排的时候，他也这个地方可能也未必会出 出彩或者是兴奋或者怎么样， 对 他一等一到舞台上他就来精神来劲， 特可爱。 但是对于导演来说，这种演员其实不太好掌控啊。 没有，实际上因为我跟小潘之前我们一直有过合作 啊， 我给他拍过电影，也给他拍过一些戏。后来呢，我对他比较了解，然后我恰恰找他来，就是想要把这个片子的另外一面给展现一下。 哦，我另外的一种艺术形式的展现。 对 对, 对、嗯。但是呢，他我对他的要求一直是，你把相声的所有的东西扔掉。 哦。 他会带上那种痕迹吗？ 我是一直在严格的打着他，就不让他带这些东西，就让他在一个很拘谨的感觉里面去演 、 因为这个片子，因为我跟他聊过，说这个片子就是这样，他去想骗别人的时候，他绝对不会那么放松，他比别人还要紧张，他要时时刻刻的观察别人的那个反应，每个人的他应该是个更好的一个心理学家，就每个人的反应，每个人眼神给他反馈的东西，他迅速的去做出相对正确的判断，他才能把人家领沟里去。 对， 不然人家没到沟里，自己先掉下去。 哎，其实你知道吗？但是我刚刚看袁导在说这段话的眼神，没有戏， 已经李万明上身了。 你已经可以来演戏了， 就是属于要察言观色，就是你要真正骗人的时候，哎，我这样问一下啊，因为我觉得我先问一下，现实中的紫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现实中的紫萱和剧当中的紫萱反差会大吗？因为我觉得现实中的紫萱可能是感觉很，她是比较沉的一个性格， 很安静， 是吗？ 很 安静。所以紫萱，你在剧中扮演的这个两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啊，我觉得袁导就是还是给了我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嗯， 因为当时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里面的角色包括女性角色并不是很多。袁导也为了我们很多演员，然后做出了一些人员上的一些改动。然后他给了我林大嫂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在演这种角色，可能大多数的时候是在曾经大学的时候演过跟自己年纪差距很大的。然后这是面对观众的第一次，就是演跟自己年纪差距很大，然后又我觉得就是他在观察生活方面还有塑造人物方面对自己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然后他给了我，包括让我去尝试用方言。 哦，你说什么方言？ 因为我家乡是天水，所以离 甘肃 对甘肃天水离陕西很近。小时候讲那个话呢，就跟陕西方言很像。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还是就是拿起来会很轻松很舒服。所以可能你有了那个方言之后，你再去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会会相对轻松一点。 而且你是这样，就是剧中的这个林大嫂是一个什么样子性格的人？她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给大家简单透露一点啊。 我觉得如果照导演给我的说法，就是林大嫂是唯一一个非常诚实的人。 哦， 就是她是一个 很实诚的一个大嫂。 对，她是在这部戏中就是唯一一个看清真实的情况的人。 哦， 唯一一个， 她相当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吧，线索的作用。 不是，她其实就应该是一个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个。 她实际上，她我给的这个林大嫂这个定义，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角色很重要呢？这个人物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说实话的孩子。 哦，一语道破天机。 对， 对 所有的人都在围着李宛城，在呵护着这个英雄的时候，只有他说：“你太能吹了，你简直太能吹了。 ” 这不是个好东西，你别骗我，我不听。 哦， 把我们家东西给我。 哦， 我不占你便宜，你也别来骗我。 哇、这个人是一个，其实在这个剧当中，就算就像是在一群骗子当中的一股清流啊，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耿直。 而且林大嫂是在这一群人当中，就是文化水平最低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反讽的。 哎，这个是一个很反讽的，我觉得是用他用最朴实的辩证方法， 对对， 然后呢去告诉去看清一个人。 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现在都在讲，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原来讲的仁义礼智信啊， 对，知书达理嘛， 对，就是说不要贪小便宜，别人说什么是人家的好，好，很，我愿意听你，好，很好，跟我没关系。那你别来，你拿我们家东西，你这样不合适，你得跟我打招呼，就是我最普通的一个 道理 的要求。 哦， 就是 哎，他在研习着一个最普通的东西，嗯，反而别的一些人就是学多了，他就会想多了，这 个错，哎，哦， 被骗往往有的时候是因为你想多了， 对对对对对， 真的和假的其实就放在那儿， 对， 真的它就是真的，它假的呢，嗯，它也就是假的，是你把这个想着想着，你觉得哎，他们俩应该好像似乎也许大概可以是， 嗯， 哎，你就。想当然的， 对，我记得以前曾经看过一篇报道，说是有一个大爷，他这个就是有一天走在路上，然后就突然有一个女孩就是前面有一钱包，然后那女孩就出来捡了那钱包，然后说，哎呀，大爷你也看见了，那这样咱俩里边的钱就是里边一个项链，就是咱俩一人一半啊。大爷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你拿走拿走。那女孩，哎，你怎么不要呢？你说你不相信我吗？那大爷说，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相信我自己有这个运气。然后呢，但是其实这个女孩就是这种骗子，比如说如果你真的要跟她评分，那你慢慢的就落入他的套里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林大嫂就用这种方式。哎，那我想问一下，特别好奇的就是，子萱，你在现实当中是一个特别能侦破谎话的人吗？ 嗯，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被好骗的人吗？ 我觉得我特别好骗，是真的，就是别人说什么我信什么。 哦， 我觉得我是 粉色出演啊， 反正我觉得我比较真的好，就是容易被别人骗，真的，我是属于那种， 是吗？哎，但是我觉得刚才看到子萱的时候，可能子萱她是就是，但是你可能对于就是让你走近你的人，我觉得你接受起来可能会有一点时间， 就 是 对， 他是一个有距离感， 他有距离感， 对，就是我觉得子萱的外表啊，今天很多朋友通过电波看不到，给大家简单的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啊？ 要要。 他其实比较像那个台湾的一个演员叫张钧甯吧，是不是？ 哦， 侧面有一点点像， 嗯， 哦，是吧， 嗯？所以大家开始现在查照片啊，到时候你到剧中的时候， 虎啸龙吟里那个演那个司马懿的二夫人的， 啊， 是吧？百灵云的，啊， 对 对 对，可以查一查，然后呢去剧中找一找林大嫂啊。所以你现实当中其实就是还是比较实诚的一个人，被容易被骗。你有过被骗的经历吗？ 有有有，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刚来就是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去了一个超市，然后他就在跟我推销东西，我说啊那好吧，我就去买，买完之后发现自己就是被骗了， 哦， 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是别人给你推销东西，你就 对我就会被骗，哦，可能我觉得这是女孩都容易被骗， 我不觉得，我觉得千羽不容易骗，我觉得千羽有一种哈我不骗人就不错的那种感觉。就是千羽，哎，真的，你聊一聊，你是一种什么样子？你容易被骗吗？啊， 我还好吧，可能小时候被骗多了，然后就有识别就是初级谎言的能力吧，但到中级水准也不行。 没有，谦虚了，我觉得你谦虚了啊。 是吗？ 对对对，哎，应该说是小女孩想要骗千羽有点，不是小男孩啊，想要追千羽有点难啊，花言巧语基本不太管用， 不好使， 这不太好使是吧？骗子萱还可以，但是子萱她不会轻易让你靠近啊。但是如一旦她让你靠近了，可能她就真的相信你了，你说啥就信啥了啊。 你就把人老底儿透出来了。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今天就是看了看，然后呢，就是然后大家一起，因为要聊的这部剧啊，是老舍的一部这个反讽喜剧，叫《 希望 长 安》。 因为在这个剧当中，他其实是讲了一个大骗子啊，这个大骗子是有原型的，他叫原型叫李万明啊，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人的过去的这个黑历史啊，看看他当时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当然我们说现在呢，袁导把这部剧呢又重新的这个搬上了话剧的舞台，这次演应该是第几轮演了，第几次演了， 你说 您的这个版本 就八号这次 啊，对对对， 第三轮， 第一轮当时第一轮上演是在什么时候？ 第一轮上演是在去年九月份的，九月份在亦庄的那个开发区的一个什么国际节艺术节，然后我们是受邀，然后创作一个新戏，对，国家大剧院创作了这部戏，新创作的戏放到那儿首演了。 哦，好。 支持了这个亦庄的文化事业。 嗯，那一会儿我们回来聊一聊，问问啊，这个袁导为什么选中这部剧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李丹， 欢迎您一会儿回来。 堂新春贺岁，京剧名角荟萃，民乐名家携手，老歌送祝福，相声笑开怀。中山音乐堂初一到元宵节精彩演出，电话65598285，登录官网微信抢票吧。

这个好奇，就是当时让你们去创作这样一个话剧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选择创作这部话剧？ 对，希望长安，其实有点久远啊。 有点久远，五几年写的剧本嘛。 对，像我们父母那个年代的，其实。 对对对，那个年代感，但是那个年代的那个人，他有一种特殊的质感。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以前采访过好多的老的电影艺术家、电影。 哦、 我以前在电影频道做《流金岁月》栏目的时候， 哦、 我采访过好多这些老艺术家们。从谢晋老师啊、王小棠老师啊、刘昂，我都跟他们聊过这个事情。你们那个电影里呈现出来那种质感，为什么那么的真诚？然后呢，我说今天再看不到那种你们在镜头前面那种东西。然后他们跟我说，说小袁，你记住，就是那个年代是有着它特殊的那种质感的。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没有想别的。一门心思就是想要把这个国家建设好。我们真的是就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后来我回来去想想，其实把一件事情做简单了，越简单越难，但是你真正做到特别简单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它特有的质感，它就真的就出来了。今天可能大家都流行说叫什么匠人精神，我觉得吧，不用说的那么玄。我这人就喜欢把那些很深的东西吧说的白话一点。你就是你坚持简单就对了， 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啊， 就不要有别的想法，你该干嘛干嘛，就很清楚就完了。就像为什么今天我为什么选了这两位女演员来呢？ 哎， 主要是第一，我给他们陪衬一下，让他们显得更漂亮。第二呢，确实是有我是深思熟虑来选择的。 哦， 就像刚才两位一直在聊为什么聊了他们两个人物的一样。就是面对一个骗子。林大嫂选择的是我不跟你有任何的来往，我也不希望你从你那儿获得任何的好处，你也不要来骗我。你就是个骗子，你不要跟我说。然后呢，达玉群就是像你们刚才分析的那样，就是说，哎，我应该是跟他在一起的。我们俩应该是般配的。然后慢慢的相信了，对吧？最后吗？他知道了真相的时候，是第三幕，就是最可怕的。 哦，他知道了真相， 他开始替厉婉成包庇。掩护，当有人开始提意见，开始提出了一些反对，开始提出怀疑的时候，他在打压那些人。 哦， 他在替厉婉成去做这样的工作。这是这个人物的，这是我们就是这对面对一个东西两个代表两个方面，就像你们刚才一直在分析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是， 对，他们两个人现实中的性格可能也是这个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让千羽说一说，那你说觉得你对这个人物有什么样子的理解和认识啊？你觉得就你扮演的这个角色？ 刚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跟袁导因为这个角色有进行一些沟通，因为我觉得我不想把它处理得特别符号化，坏人就是坏人，好人就是好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坏人和好人，只是立场的不同，他的选择不一样。但这个女孩在那个年代有她特殊的一种境遇，那个年代不允许女人有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她只有把自己的一些期望值寄托在英雄主义身上，他崇拜英雄，就跟我们现在的女孩有他自己的某一些追求，对爱情的一些追求和目的一样。可能他那个年代他就喜欢英雄，他把他自己的梦想驾驭在一个男人身上，然后他也很单纯也很天真浪漫，但是没有想到他驾驭错了这个人，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但是他也不能选择，所以在就我跟袁导我们一直沟通，就是当他知道了这个人是骗子之后，他的选择是没有揭发他， 对， 跟他一起去默认了这个事情，他没有去问厉婉成你是个骗子是吗， 对， 然后我们一起骗人吧，没有，他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情，在暗中帮助他。我就在想，就是可能在别人的立场上觉得这个女孩怎么看他是个骗子就没有揭发他这么的坏，或者跟他一样，但是我觉得站在这个角色的立场上他是好的，他没有去大义灭亲的去揭发他自己的爱人。因为他是一个妻子的身份。 完了，他入戏很深了。导演 就因为这个事情我跟袁导我们有很深的沟通，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坏人，站在他的立场上他是一个好人，包括很多有看完戏的女性同志我们会聊，他觉得其实达玉琴是一个很可怜的人物，他是这整个戏最受害的人，就是他。他知道这个男人是骗子，还要帮他一起去隐瞒骗局，甚至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是就是 厉婉成都走了都不带着他，他很可怜很可怜， 嗯， 但是他还是没有选择揭发这个男人， 嗯， 啊， 嗯， 是这么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女的女性角色呢，她也有一些，我觉得她到最后去帮也是很多的那种无奈，我觉得她内心一定是 很多很多很纠结的。 你比如说我肯定也不能离，是吧？我可能我离开以后，我还要靠什么生活啊？等等的，这可能是现实中他一定会去思考的一些问题。 嗯， 我离开他了以后，那我的家乡的人怎么看我？我身边人怎么看我？我的生活怎么怎么样？完了，那全部就完了。 这个特别像我们当时特别火，去年特别火《人民名义》里面那个凯莉老师演的那个角色，他， 哦， 的境遇就很像， 很像， 这个，达玉清。 对，其实他的初衷非常的简单和单纯。 对，很简单，他没有想过， 对， 他就是想跟他在一起，他是一个英雄，只是。喜欢英雄而已， 哎， 这个就是老舍先生的这个塑造人物的功力， 嗯， 非常深刻的。 对， 而且其实我再透露一点，其实这个戏呢， 嗯， 是1956年写的， 嗯， 二幕里面先出来一个林大嫂 啊， 嗯， 一推门就说你拿我们家东西， 嗯， 你就是个骗子， 拆穿他， 就开始拆穿他， 嗯， 二幕上来就拆穿，然后三幕，然后他就来了。 嗯， 然后三幕的时候呢，他上来就开始打压那个举报那个 要拆穿他的人， 要拆穿李宛成的金武忠，说你不要这样， 嗯， 你怎么能这样呢？然后又开始说服他， 啊， 就是他这两笔呢写的非常好，而且二幕三幕呢有一个戏的影子。 哦， 1957年老舍写了著名的《茶馆》。 哦， 我绝对相信他这两个在间隔只有一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一再搞创作嘛， 嗯， 在今年和明年我再去搞的一个创作，它一定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影子。 嗯， 而且尤其这个二幕三幕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嗯， 只是地方变了一下，从中南从武汉到了北京，还是这些人， 嗯， 说的还是这些事儿， 嗯， 完全不同的态度。 哎，所以您在到时候处理的时候，也应该说是对这个老舍的他的一些剧本的创作手法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嗯， 对对对。 哎，其实那个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正马上要在2月8号到14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话剧《希望长安》。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袁导还有我们的两位主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刚才问了一下千羽，也问了一下子轩啊，有没有被骗过？然后特别就剩袁导没问了。袁导，你被骗过吗？ 我被骗过。 哦，你给我们讲讲你上当的经历。 我总被骗。 哦， 我是这样，我总是我是特别相信 啊。 我首先把所有的东西放在建立在一个相信的基础上。 嗯嗯嗯。 但是呢，就是说不要让我看到，不要让我看出来， 嗯，啊， 那看出来以后呢，那我就会觉得，那我不叫就不要来往了嘛， 嗯， 那以后所有的事情就不要来往了， 啊， 因为我觉得 就你先相信他，但是如果让哪天让我发现你在骗我， 对，因为我的逻辑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呢，其实骗人呢，大家想练一练呢也都会 啊， 但是呢很累，因为骗人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对， 啊， 反而呢就是真实最真诚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呢是最轻松的一件事情， 嗯嗯， 所以我这人比较懒， 嗯， 我就喜欢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啊， 然后我会相信很多事情， 嗯， 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会证明， 嗯嗯， 可能哎可能有一些事情甚至都隔了十几年， 嗯嗯嗯， 才会证明，哦，才会被很多人证明说，哦，你原来相信他是对的。 嗯，哎，那其实我特别想要就是探讨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这个剧当中这些人被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用老舍的角度或者是怎么样来说，其实更多的好像是在反讽他们，你们为什么被骗都是有原因的， 嗯， 对不 对, 对这些人都是被骗都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们现在有感觉，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被骗就是分析一下原因，是因为我们太相信了吗？就是说我们身上有没有也被讽刺到的一些点？ 其实都有，其实就是说，每一个人，就是我说的一开始说我自己对这个戏的有一个人物的感觉，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从小到今天，我们都有一些事情，我们 的弱点 观， 嗯， 人性啊，这是人性， 对，他有局限性，他的认识， 对，每个人的人性都是这样，我们都是美好的去主观的想象，哎，我明天我可能就会这样了，明天这个事情就可以这样了， 嗯， 然后明天可能没有这样呢，他会觉得，哎，为什么不是这样，那也许还可以再，也应该还是这样，就他总有一个主观意识去， 嗯， 反而就是因为有欲望， 嗯， 没错， 如果真的你要是说，哇，无所谓啊， 嗯， 那就无所谓了。 对， 嗯， 所以其实可以大家走进剧场去看一看那些被骗的人啊，然后呢看看他们身上哪些点，因为现在自己身上可能正有这种想法或者苗头， 对， 哎，你可以 收一收， 你可以收一收，对吧？哎，那这样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可以玩一个小游戏。 哎，其实你等一下，我真的特别想想让大嫂的扮演者子轩给我们来一段他那个家乡的一段方言的台词。 哦，你还想听一听是吧？ 对，因为他那有反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看大嫂还能想起来吗？因为有的时候 一小段一小段。 好好好 好 好。 那给他说了好几回了，把军衣军帽都收拾好，他就是不听，天天挂到墙上，好随时觉得光荣。嗯，差不多、就是、 哦， 立马 太多了， 再多 像剧透了。 这是你家乡的方言吗？ 对对对， 是真的是很 像， 非常像 哈， 陕西话哈、 啊。但你不觉得这样的美女，就是突然出来这样的话，就特别不像一个人？ 因为我们在那个戏里，我有专门为了林大嫂，就是特别的破我自己的整个的 造型啊、造型、 哦。 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瘦，让曾导演然后给我穿了很大的胖袄、 哦 哦。我其实觉得还是不够胖，应该再胖一点。 哦，这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啊，期待着到剧场去看一看这个我们美丽的子轩，她的形象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 那接下来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啊，这个小游戏就是其实也是一个信任和反信任，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说一说游戏规则，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我想想、啊、让谁先说呢？ 又来 了，这样吧，让那个、我们这样，让袁导， 嗯， 我先一会儿我会给你一个包、 嗯、 啊，这个包里呢会装着一个东西，然后呢你来对着千羽先描述，好吧、 嗯？ 你描述一下这个包里是什么？你可以说真话，你也可以说假话。我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假如说我这个包里装的是个鸡蛋，那我说千羽啊，我这个包里装的是个馒头、 嗯、 啊。那千羽呢，你要问他三个问题啊，你说这个馒头什么皮儿的，什么颜色，就三个问题。你问完了这三个问题，然后你判断他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没错 啊，你判断他到底说的是，他说的是个馒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听懂了吧？这个游戏规则听懂了吧？ 对，其实就是考验你们之间的信任程度。 对不对？也不是信任程度，看你们怎么想了。 挑事的人， 怎么想吧？好吧。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大帅，你准备一下去吧。好好，其实我还挺好奇的，问问袁导哈，因为这部戏其实多次被排练了嘛，就我们这次是属于青春版的哈，算是新版的。那会不会担心观众，有些老的观众，年纪大的，他看过以前的版本，比如说葛优的版本，他会有一些比较？ 一点没担心，因为我这戏在创作原之初呢，我创作的原则就是只删不改，我尊重原著，我是真真正正严格要求，从舞美到服装到道具。 嗯， 我说都回到那个年代上去， 嗯， 都回到那个年代上去，包括实际上刚才也有一个点，你只是让林大嫂说了，我这戏还有一个特点，我要求他们所有人都说方言， 都说方言， 各地方言。 哦，那 千羽说的是， 千羽说的是 什么方言？武汉。 哦， 来两段给我们感受一下，来现场啊，现场湖北话啊， 你们在操么事了？ 你们听懂了吗？ 没听懂。 你们在吵什么？对吧？ 哦，是你们在吵什么？ 对对。但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就是处理的观众都能听得懂，而且方言里还有包袱，就有喜剧点。 哦、 嗯。 我们刚开始担心观众会听不懂，但是反正都该有的喜剧点都会有。 那所以你们这个演员不能是北京人啊？ 没有，北京人 什么样的演员我都北京人 也 说 北京 话嘛，也有北京 话。对对对啊！ 然后我是真真正正的尊重了那个年代。 对。 其实我一点不担心那些年纪大的同志。 他们还会反而觉得有共鸣了。 对对、 嗯、 然后真的是那天是老舍先生的女儿来看了。 对。 哦， 我很担心啊，我说然后他看完之后他很开心，他说、 嗯、 我非常感谢你、嗯、你很尊重了我父亲的原著。 哇， 然后他说他看到了所有的细节，都哎这个门这个墙，他说都是我小时候我看到的那个年代的感觉， 包括方言、 嗯、方言 是也说 他说对，他说方言呢，他说你提的方言呢，你把方言是丰富了我父亲的一个文字上的东西。 嗯， 因为实际上在我们那个年代50年代的时候，各个单位啊各个机关、 嗯、 都是因为我们打解放战争跟着部队下来的嘛， 嗯 南腔北调都有的、 嗯、 恰恰不应该是就是一个口音， 嗯 哦， 所以他说那个是对，但是他也提了一些很小的细节，说哎这个门啊，哎就差一点点就跟我们那个年代一模一样了。 嚯、哦、哎，那你当时是怎么去在这个方面下功夫的？你去怎么还原他的啊、哦、 因为这个我不说了吗，我以前在电影频道做了3年、 哦、 流金岁月， 我剪过大量的那个年代的老片子，然后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我对那个年代的细节我其实 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感知了很多。 对， 哦， 功夫在室外吧，就是以前干的事儿总是会给我有帮助的。 哇，这个现在用上了。好，我现在准备好了。好，两位，那个这样，我们第一轮先让袁导和千羽玩，这个袁导你进行描述，然后呢千羽来猜，好不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来体验一下啊！现在大帅把一个包袱正在偷偷的给袁导看， 我再看一眼， 你 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好，看完了，然后马上要对千羽 这个， 马上要对千羽说点什么呢？ 对，看看这个 像李宛城， 看看， 我也觉得特别适合去演这角色。 哎呀，好，这个就是在剧中啊，那么容易相信了这个人的王千羽，然后呢，看看今天面对袁导，他会做出如何选择？来，袁导，你现在可以描述你包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对对，他给了我一电脑包，其实我要说别的也不合适，忘了一胶带。 哎，您对着麦克风，对着麦克风。 他这个电脑包里放了一卷胶带。 你可以问他三个问题了，千羽啊。 那个胶带多宽？就用面条来形容，多宽？ 面条？ 对， 对， 对， 不是，就是咱们透明胶带最宽的那种。就咱们平时那个透明胶带那个宽的，就特别宽的那种。那个面条的话，哎呦呵，就是那个挂面一卷的那么个厚度吧，宽度宽度。 好。 透明的哈。 对对，透明的。 这 第一个 也 不说了。 有牌子吗？上面？ 我刚才真看了纵横，我再看一眼，我是确认一下。 那你再不用确认了。 不用确认，我确认了一下。 好。还有，用过吗？ 快用完了。 快用完了。 对对对。 快用完了，所以能看到字儿是吗？ 对对对啊。 好。来，三个问题问完。 哎，我真的觉得千羽是一个特别不会被骗的一个姑娘。 哦， 太有心眼了。 你等会儿，你等她做完答了以后，你再 别算助攻啊！ 对对，你现在 眼神的感觉就特别强烈。好， 来，行，请千羽，你现在经过思考以后，你觉得袁导他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因为我们就是平时上表演课也会做那个真心话大冒险练习，就是来看对方到底有没有骗人，这是我们表演课的一个训练。然后袁导呢，按照他这个不会骗人的这个套路来说呢，他应该是会选择不骗人。因为袁导比较单纯。 所以 但是我们这个但是我想一下啊， 你最后给出的答案是 纵横是吗？纵横是什么？ 对，纵横就是纵横四海那个纵横， 纵横 牌应该没有骗人吧？ 你觉得他没有骗人是吧？ 换胶带。 好，来，袁导，请揭晓你的正确答案是。 我真没骗人， 一个宽胶带，哇、哦， 纵横， 这真的是纵横。 我特意看了一下， 你看，真的是千羽，哇、 哦！我跟你说，我刚刚看他的眼神，我就知道他反应很快，而且他逻辑性非常强。一般人不会想那么多的逻辑，比如说。你这个是有牌子的吗？然后快用完了， 就看他的问题， 所以才会看到那个字是吗？哇塞，这多聪明啊！ 而且他是 福尔摩斯，我小时候最爱看神秘侦探柯南，我是那个死粉。 好，那这样，接下来我觉得有意思了，我决定让这个子轩描述，袁导猜。来，你给我东西啊！ 好嘞。 太大了，这个难度。 来，这个大帅又在准备当中哈，我觉得大帅每次都是来这个挑事儿的哈，但是一个节目组，我觉得你们经常在一起，这个应该说是排练多了，就会相互非常了解个性了，是吧，袁导？所以你其实选演员的时候也会根据他的个性， 对对，我会 来选择， 是这样，我会先大概其的去，但不能完全这样，因为要尊重演员的个人创作和发挥嘛。我会再根据演员自己的对这个角色的理解，然后我们来看到现场的一个状况，来调整他对这个人物的东西。 好了， 看到了吗？ 那个等会儿，袁导，你先不要回头啊！现在我们子轩已经拿到了我们的这个包包，然后你已经看好了吗，子轩？ 好，看好了。 好，袁导，你现在可以回头啊，这个可以跟他交流了啊。这样，来，子轩，你现在可以描述你这个包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装了一盒糖。 一盒糖。 好，袁导，请问三个问题。 对，有包装的吗？ 有包装。 什么样的包装？ 塑料的。 两个了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是粒儿的还是一块大的？ 是粒儿的。这三个问题， 对，好， 三是棒棒的。 三个问题问完， 我觉得这个紫萱这个应该是真的。 你觉得紫萱应该是真的？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思考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他是我就问到那个有包装没有，他在有什么包装，他在想，他在认真的去考虑那个 回忆，在回忆， 对对 对, 对、 嗯。 然后我说到糖的时候，他就没有去思考。我觉得这个正常的这个就是演戏，他要叫把给演员、 哦、 给观众看到他的思维的过程。 你要你做了一个对比， 嗯，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这个问题他思考了，那个问题没有思考，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你最后给出的答案是。他的你认为是 我认为他是 说的是 他没骗我， 他说的是真话是吗？ 对、啊， 来紫萱公布你的正确答案是 薄荷糖 啊、一盒糖哇、哦！哎，我觉得你们这个剧组可以哎，真的是，哎呦好，就是这个是一拍一个骗子的剧组，然后谁都骗不了人，这好。哎，其实这个呢也是，你看你们是基于那种。平时的这种信任啊，对他的了解啊，对他的观察啊等等的，但是其实在这个剧当中我们又向大家展示了尤其很多的这种骗局的形式，其实包括我们说现在生活当中也会，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人啊，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行骗。那回到我们这部话剧本身来说的话，这部话剧其实跟其他的话剧有什么样子的特点，或者是我们这一版和其他的版有什么样子的自己的特点吗？对吗？ 这次好像我觉得它的这个舞美呀、灯光啊、服化道的设计还挺高大上的。 对，我们听说还请了濮存昕老师做艺术指导，是吧？给我们介绍一下。 濮存昕老师是我们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艺术指导。 哦、 嗯，对，我们所有的日常的训练的安排、内容的安排，以及我们所有排的戏的这些排练的过程和彩排过程，他都会来。 嗯嗯嗯。 就是他其实对我们演员队的每一个演员，他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规划的。 哦，是吗？ 对对 对, 对， 他这是还是真是就像很用心的去给每个人做这种规划的。 对对对对对，他会给每个人针对每个人的问题会单独的也会去说，也会去训练什么的。 哇、哦，那濮老师还真的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演员。我觉得这种一般很多地方就挂个名头就完了。 没有，真的，他我们请他来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说他有一个话剧的梦嘛。 嗯。 哦。 他是想要把这个东西继续以。传承下去， 延续一下， 延续。 哇，哇，那真的是啊。 对， 所以这样，我们最后啊，还剩下时间，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准备让我们三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主创，每个人用一段话来推荐一下这部话剧，你们会如何推荐啊？ 啊， 放心，我们今天呢来的这三位，大家真的听他们好好推荐，都不会说假话的啊。严导，您先来吧。好， 我觉得我们希望长安这部戏呢，是我们。戏剧演员，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这个全部的剧组同仁们，特别用真心的来给大家奉献的一个骗子的故事。 嗯， 希望大家相信我们的真心。 用真心奉献的一个骗子的故事啊，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来，那接下来千羽吧，嗯， 这个我们是一个。欢笑之后有思考，思考之后有泪水的一个由老舍先生写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剧。 千羽还是在戏里呢，他这还在那个角色里，他还哭着呢，内心还在替 这个角色从谢幕就没 出来过是吧？还在替达玉琴难受呢这个。 哎，我其实特别羡慕演员，他去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体验 不同的人生，对，而且他永远都会在戏里去幻想。就自己的那个角色的那个过程， 如果演到不好的角色，当自己出来的时候，觉得自己挺幸福的，是吧？ 那倒没有没有 啊， 每个角色 他会沉浸的，他会沉浸其中的、 哦， 因为你生活中不敢做的事情，在人物中 哎，没错， 做了就很 就人生的无数种可能。 火 对， 好，那接下来时间让紫萱来给介绍一下、嗯、啊，推荐一下。 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好看的舞蹈。 哦， 还有舞蹈， 也有非常好听的独唱，对，然后都是那个年代的，我觉得就是你会感受到我们不一样的热情，然后有我们新的这些年轻的演员，然后带给大家一些更多，我觉得更新奇的东西，然后更热情、更真心的。希望长安给大家。 好的，再一次谢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 谢 主持人， 谢 谢观众朋友们。 哎，好的，各位啊，今天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我是大。